吃食疗，吃偏方，是吧？定个闹钟，按点睡觉，啊，配个这个计步器，每天呢，锻炼达到达标的次数，达标的消耗的热量，是这样的吗？不是啊，这是健身房那一套，是吧？健身房，它强健的是你的胳膊腿儿。我们说健身房健的不是身，它强的是体。那么相反呢，你机体的一个强壮，它又消耗你的内脏的元气。所以啊，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猝死，是不是啊？包括这个中年人的叫过劳死，在发生猝死前人跟好人一样啊，什么原因呢？哎，都是你强迫性的把元气掉到了肢端末节啊，掉到了胳膊腿上，结果呢是吧，外强中空，是吧？那五脏没有可食之气，所以才会发生什么呢？五脏功能的突然衰竭啊，外边很强壮，而里边空了啊。所以养生啊，咱们不能再犯这样的什么呢，舍本逐末的错误。一定要知道谁是根本，谁是末节。你只有抓住根本了，哎，你才能在这个养生防病健康长寿的这条道路上，你才能胜券在握，悠然自得。反之呢，啊，为了一时数字的正常，啊，为了一时的胳膊腿的畅快，是吧？哎，结果呢，把内脏搞得饥肠辘辘，啊，我说这个饥肠辘辘不是肠子饿，是不是啊？哎，指的是什么呢？心，心之血，心之阳，是吧？肝，啊，肝的气血，肾的肾精，肺的津液，是吧？脾的运化之力，是吧？你把这个消耗没了，那么当五脏不用，啊，五脏不能自主的去濡养五体，五脏又不能去培固元气，那么你那个胳膊腿的强壮也是暂时的，是吧？反之，元气一无，五脏紊乱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补救它就难了。所以这里呢，我们的这个五步营养调节方案，第一步就是补足元气，第二步调和五脏，第三步健康五体，第四步开窍五官，而第五步呢，哎，自然是养生的最高的境界了啊，也是咱们养生最终实现的目的啊，畅达七情啊，不但呢身体啊、胳膊腿啊、五官呢、啊、五脏啊，这些都健康了，哎，我们还要做到健康快乐啊，情志是非常舒畅调达的啊，因为我给大家以前讲过呀，人的情志的产生是由五脏的功能而形成的啊，即人的身体结构即命运，人的身体功能即情感啊，你肝气郁结你就要生气的，你生气就会加重肝气郁结，甚至钻到牛角尖，甚至引起重大情志变化。你像那中风的人，不但偏瘫半身不遂，是吧？严重的什么呢？老萎缩、老年痴呆，还出现了什么呢？人格、情感上的分裂，是吧？原来一个文质彬彬的老教授，啊，开始说脏话，开始骂人，是吧？他说原来不是这样的，是啊，啊，因为他的内脏气机的运转变化了，所以情志随之而产生变化了。那么表面上看呢？中医健康管理的五步营养调理的方案，哎，是从树根儿到树干 是吧？到树枝，哦，到树叶，又到了树上的什么呢？花朵，甚至这个树它生机勃勃盎然的那个气息，而这个它不是单向的，是吧？它是一个双向的相互影响。也像我给大家讲的，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以强健五体，元气十足，则五官通达啊，你这五官开窍了，鼻子不会鼻塞，耳朵不会耳聋，是吧？眼睛不会白内障老花，那自然而然嘴也不会流哈喇子，也不会什么呢，中风不会说话，心开窍于舌吧，是不是？那么五官通达了，自然而然的人的面部表情啊，人的心身感受啊，情绪它也好，是吧？而反之呢，他们又是相互作用影响的，是不是？你没有一个调和的情志，你晚上心火亢盛，你肯定就是入睡困难了，是不是？你脾忧思过度，那你吃东西就没胃口，吃了它不消化，食谷不化，对不对？哎，哦，生了大气了，人就会抽筋啊，轻的是抽搐，重的是什么呢？肝风内动，神经性头疼，是吧？你这边神经性头疼，你那边能做工作吗？你这边神经性头疼，你晚上能睡好觉，你能不做噩梦吗？但是呢，还是要把它的主次给大家说清楚，这样一来呢，使养生啊就不至于什么呢，眉毛胡子一把抓了，是吧？啊，我有多少种身体不舒适的症状啊，我就有多少套调理方案啊，非也。中医养生包括中医疾病的治疗，哎，它有着什么呢，同病异治啊，同样的一种疾病，在它的不同的病症的阶段，它的防治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有差异的。那么中医呢还有叫异病同治啊，几样不同的疾病，是吧？举个例子啊，胃下垂，是吧？好像是消化科的啊，肾下垂，肾积水，成了泌尿科了啊，腰椎间盘突出啊，成了普通运动外科了，是吧？肛门痔疮，这到肛肠科了，是吧？啊，又还有一个胆囊炎，你看，你给外行人看来呀，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些病症。啊，回后，中医辨证有一个叫宗气下陷，是吧？在讲人体的各种气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啊，有元气、营气、胃气，哎，还有这个宗气。啊，何为宗气啊？啊，通天彻地，啊，沟通上下。啊，这个宗不是中间，这个宗是宗族。啊，宗教，传宗接代，这个宗指的是一脉相承的意思。啊，回过头来我们再分析刚才那么一大堆的这个相关的病症，是吧？啊，胃下垂，胃为什么会掉下来啊？首先胃的那个平滑肌收缩无力，叫肌肉松弛啊，所以它吃东西呢就不容易往下排空啊，吃完了容易拥在那儿啊，胃的韧带又松了，是不是啊？啊，所以胃微软无力，掉到肚脐下这儿，啊，东西都淤在那儿排空不了，没有胃口。啊，肾下垂呢？啊，是肾的阳气不足了，是吧？表面上是肾位置下移，啊，实际上呢，肾的排空能力也下降，水寒则冰，容易结石，容易结晶，容易尿储留，小便无力。啊，那腰椎间盘突出呢？哦，韧带松弛，肌腱。也是什么呢？关节松弛无力，所以错位了，压迫神经了。哦，还有个痔疮，啊，痔疮表面上是疮，啊，为什么长疮啊？啊，其实不是长的疮， 是静脉血管淤血抱团，淤血停留在这个静脉丛当中，出现了炎性渗出，外边看着是疮，里边是静脉曲张。什么原因？哦，我们读《黄帝内经》，哦，肝主人一身之曲直啊，肝主人一身之筋也啊，这有弹性的猴皮筋儿，是吧，能收缩能舒张有弹性的都应肝所主啊，肝主着人的宗筋啊，走路老崴脚脖子，是吧，韧带松关节松，哦，啊，所以我们知道一定要大补肝血，哦，补肝血我们吃养肝血的食疗啊，补肝啊，那这个这么多的毛病单补一个肝就够了吗？啊，本着中医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原则啊，为什么肝血大亏啊？为什么肝血不足不能养这些筋呢？不能养这些筋头巴脑使劲的东西啊？哦啊，问问这肝你的老父亲或者你的这个什么呢母亲啊，他给你口粮了吗？是不是啊，结婚给你买房了吗？啊，虚则补其母也。所以呢，肝血亏中气下陷，你要什么呢？肝肾同补啊，肝肾同补。在肝肾同补，这属于什么呢？五不营养的第二条了，养五脏了啊。肝肾同补同时问问，哦，你吃饭睡觉怎么样啊？是不是啊，你不能过度锻炼呢，但是呢你还不能起床太晚，不能不动哦，元气方面是不是把他的这个元气之根养一养，是吧，哦，一拍片子，这面是椎间盘突出，哦，那面还有点骨密度下降，五体层面已经伤到了筋骨，你看，所以啊，这是中医健康管理啊，而不毛一成，也不毛一玉，它毛的是什么呢？它毛的是有机整体内外共通的这么个原则啊，所以呀，中医健康管理五步营养法则，元气五脏五体五官七情，表面上看是个五个步骤，而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五个层面啊，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哎呀我的身体太糟糕了啊，我就先学基础课，我就先补元气，那边五脏啊五体我啥也不管它。不是的啊，只是你要知道健康有五个层面，你亏到了哪个层面，是吧，如果你只是啊，我只是一个情志层面的问题，是吧，胳膊腿零件啊五脏都没受损，哎，我只是调情志，我做一下表面表层工作，我找找心理医生解决了，是不是啊，但如果呢你这情志失调很严重了，影响到你睡眠了，哦，你从情志这个最表层的和元气最深层的，哎，表里一条也可以解决。但如果时间久了造成五脏损害，是不是啊，哎，甚至已经成了什么呢，哎，皮肤损害啊，长则忧虑，你那肺导致皮肤出现了问题，是吧，你那肝导致了什么呢，这个眼睛或者这个肌肉出现了问题，那你可能调节层面就多一些。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医健康管理的五步营养调理法则，哎，给大家已经做了概括性的介绍。这个五步营养调理法则，它不是你要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按照大小个顺序来，不是。给大家讲五步营养调理法则，是让大家知道人体的 养生防病、健康长寿的根本枝节所在。说什么是根本？什么是枝节？什么是末梢？以及呢，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或者更形象的来讲，也就是我们把人的生命健康分了五个层面啊，最里边那层啊，它是我们的生命之根，是元气的层面，而最外边那层呢，是你对外界的影响，是吧？中医三宝精气神，是吧？那最外边那层说的就是神，神者通天彻地，是吧？说的是人体精是人的物质结构，气是人的生命功能。人的精和气都特别足了，哦，你就会对外界造成影响，是吧？一个油灯，灯油很足，火苗很亮很旺，那么这个油灯照亮的这个黑暗的面积，它点亮的面积，它的光芒影响到的范围，它就增大。所以呢，人体的情志也好，人生命的什么呢，五脏之神，或者这里我们说到的人的什么呢，情感啊，它决定了你对外围的影响，反过来它又影响着你的内脏。情志是由你内脏功能产生的，而情志呢又反作用于内脏，加强了五脏的生克啊，加强五脏生克啊，有的亦或者就要导致疾病，而有的呢可能叫什么呢，哎，为疾病的康复啊铺桥搭路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情志疗法啊，五行这个五行的生克啊，这说的情志疗法。那这里啊，中医健康管理的五步营养疗法啊，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全面掌握呢？哎，饭得一口一口的吃，路得一步一步的走，哎，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哎，那么经过时间的累计，是吧？时间的累加之后，哎，我们就会全面的掌握了啊。那今天呢？今天咱们就从头开始，是吧？从中医健康管理学，从人的元气的营养调理开始说。说这个元气的营养调理，哎，先是给大家要说说元气的定义。什么叫元气啊？啊，元气是人生命的本源之气，受之于父母，它不是后天的药物，是吧？甚至什么偏方、验方，啊，甚至于你吃什么保健品，能够给你无中生有的，啊，这是做不到的。那么元气，它来维护着人的生命运转。换而言之来讲，就是元气在你小的时候滋养五脏，营养五体，是吧？完成了您的生长和发育和成熟。在人成年之后呢，哦，那么元气也会消耗过半。那么随着元气的不断的消耗，人的五脏功能呢也在减弱，甚至呢由于情志的内伤，是吧，或者是外在的劳累，或者疾病的耗伤，那么元气呢逐渐的就不够这个五脏的生命运转所用，那这时候呢人的内脏功能就开始受损，是吧？而后呢元气消耗殆尽，正所谓元气大伤，五脏失养，你这时候再什么手术开刀啊，你这时候再来什么大量药物啊，临床医学上 总有这样的话说，这人呢对药都不吸收了，是吧？有的是打到血管里不起作用没反应，有的是干脆血管你都打不进去，打上就水肿，肾功能已经衰竭了。哎，这时候就是元气大耗，元气大伤啊，百药不灵的时候。那么元气的耗尽，它也就标志着生命的完结。所以可见呢，元气在生命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一则促进着生长发育，二则维持着生命的运转，是吧？三则呢，哎，它又是人来抵御外来的疾病啊，实现生命的功能，促进呢身体的受损的恢复的一个关键的本来的功能。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元气就是免疫力啊，这是不完全的啊，或者说叫不全面的，是吧？那么元气是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自我运转能力，是吧？所以它叫生命本源之气啊，本源之气。那既然这个元气啊，吃药补不了，是吧？打针补不了啊，吃祖传秘方补不了，那是不是那人都生死由命了，生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啊？哎，不是。元气是先天之气，虽然后天补不了，但是合理使用啊，合理使用啊，你看同样是一罐煤气罐啊，有的人家呢就用一个月，人有的省着用就能用两个月，是不是啊？哎，所以使用方法也决定着元气的什么呢，使用时间的长短，甚至它使用效率的高低，是吧？那么其实人的养生健康长寿啊，都是掌握了一套元气的合理节约使用的一套方案罢了。啊，用中国人老百姓的俗话叫吃不穷穿不穷啊，啊，算计不到受大穷，是不是啊？所以啊，老一辈人都知道过日子要勤俭持家，是吧？啊，岂不知啊，人想健康长寿，你的元气的使用、啊、也要本着一个勤俭持家的原则。那么后天呢，影响着元气的合理使用，是吧？影响着这个元气啊能够这个休养生息啊，虽然元气不能生成，但是可以产生点什么呢，利息啊，就像你把钱存到银行，你不能挣钱，是不是啊？但是最起码能产点利息啊。那这三个方面呢，哎，说的就是我们的睡眠，是吧？我们的饮食啊，以及我们生命当中的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元气三件宝啊，元气三件宝。本来啊，元气的营养应该从这元气三件宝开始。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我们以前老给大家讲，是吧？养生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是吧？你如果给中年人、老年人讲慢性病防治，讲老年期的这个健康生活，老年期慢性疾病的护理啊，我们就说元气三件宝，睡觉、吃饭、走路，就说这三方面就够了，是吧？那么元气是先天之本，是不可以改变的啊，真的不可以改变吗？啊，人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对不对？但是每对父母我们都有选择生育健康儿女的权利，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说大学本科学《黄帝内经》，是吧？医学硕士，是吧？研究生，他要学《黄帝内经》，到了博士了，他还得学《黄帝内经》，甚至博士生导师，是吧？博士后，是吧？国家研究员，是吧？院士，他们也在研究《黄帝内经》里边的理论指导实践的学术知识，请问他们研究的深度一样吗？说不一样啊，叫科学转化为生产力吗？但是对于你的身体， 你听了五年十年的文化，和你做了一年五年的系统的中医健康管理，把中西结合的养生文化具体的是吧实践到你的身上而出现来的健康成果是吧，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啊？是吧，元气哪来的啊？父精母血，先天之本是父母给的，所以父母的健康啊，有人说胎教，不完全是胎教啊，父母的身体健康，甚至说的再往前一点是吧，大姑娘你如何为你的儿子女儿选一个好的父亲，是吧，小伙子是吧，啊，你如何为你的这个女儿或者儿子选一个健康的母亲，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吧，你看西方医学也这么研究是吧，说一个健康的孩子他的身体的素质是吧，他的健康的水平，甚至于他的聪明程度，这个都是来自于母亲啊，都是来自于母亲。那好多人听那是父亲没用了吧啊，非也啊，经过大量数字统计，人的成功啊，你的这个健康也好，你的聪明也好，是不是啊，他只占了什么呢，一半啊，甚至不到一半，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啊，是人的志向啊，所以父亲决定什么啊，我们中国人讲叫啊，父爱如山啊，父爱如山，说的是什么呢，哎，就是阳刚之气，哎，叫天不厌其高，地不厌其厚啊，所以母亲给了孩子的健康身体聪明才智啊，但是这孩子做什么事都不坚持啊，做什么事都小猫钓鱼，再聪明的人没坚持做任何一件事，那结果是小聪明老大徒伤悲，一事无成。那这告诉我们，你坚持，你的肾精足不足，你的意志力足不足，你的情商是不是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父精母血两精相搏，它孕育新的生命，它是孕育新的那一罐元气，是吧，哎，所以啊，这男同志啊啊，你别着急早婚啊，大学毕业我就要结婚是吧，啊，你的情商还不够，你的阅历还不够啊，你生出的孩子即使再健康，将来也是个什么呢，啊，性情中人是吧，以情感指导一切，没有理性，没有坚持啊，反之呢啊，我们这些女同志啊，你不要老想着晚婚是吧，等你过了40，你生出一个再聪明是吧，你生出一个再有头脑是吧，再有意志力的孩子，对不起，一身疾病啊，一身疾病。所以如何让这两个达到一个黄金切合点，我们既能生出健康的孩子，又让这个孩子啊情感呢、啊、智商啊、情商啊、意志力啊、理性啊，哎，都能达到一个黄金的阶段呢，哎，他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抉择。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医健康管理把它的整个这个理论体系是吧，以及呢步骤方法啊，具体的这个实施细则已经给大家做了系统全面的介绍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好多听众朋友也应该基本明确了是吧， 是吧？什么是健康管理啊？啊，健康管理不是吃药治病，健康管理啊是生活调理的这么一个法则或者方式方法啊，从改变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建立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啊，去掉错误的饮食习惯，建立科学有效的五脏营养调理的饮食方案，进而呢啊，除旧布新，让那个造病的环境不再存在，让那个相对培固元气、濡养五脏啊、修补五体，让人的自身的西医叫免疫力，是吧？我们把它叫人的自身的修复能力，是吧？自身的调节恢复能力，把生命的本能逐渐的恢复起来，把元气恢复起来，濡养五脏，五脏各司其职，进而呢实现啊驱邪于外，扶正于内，啊真正的活出人的天真自在，是不是啊？啊，《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说，远古之人，啊，中古之人，他们都希望能像上古的人一样，啊，活到天年120岁，啊，动作不衰，啊，那么只要合理生活，我们现代之人，啊，今时之人，有了现在的高科技手段，是吧？啊，有了现在的这个什么呢？这么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啊，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什么呢？天年120岁啊，实现无疾而终，带病而没有痛苦啊。记住啊，这个养生管理不是把你的病给你除掉啊，是恢复你的脏腑本能正常运转啊，因为有些疾病一旦形成是很难去掉的啊，但是痛苦是可以把它缓解掉的，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不要一张嘴就什么让疾病除根儿，啊，这个是不符合科学的，啊，因为人呢在自然衰老的过程当中，人的组织器官，是吧？人的脏腑功能，它也在进行着什么呢？不可逆转的衰退。人没有病也会老，啊，对不对？哎，人老了，你能把它返老还童吗？啊，如果能实现返老还童，那不成了长生不老了吗？啊，所以不是的啊，只是让五脏六腑符合你的正常的衰老过程，哎，最后呢实现啊元气节约使用，啊元气节约使用，让元气使用的年限更多，让元气更好的濡养我们的五脏，濡养我们的五体，进而的确除病痛，哎，确除病痛，啊，完了，提高生命质量，来享受生活啊。这是这个整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那么方法呢，就包括健康数据采集、临床检测报告的数据分析，啊，定期制定调理方案，啊，定期监测方案执行，定期二次、三次采集数据。啊，采集数据再次分析，哎，完了知道评定你这个调理的分数，是吧？你在整个调理过程当中，你在管理过程当中，你上轨道没有？是不是啊？你离这个完全上了健康轨道，恢复五脏全自动还有多远呢？是不是啊？啊，你是无病而养3个月半年，你是不是摆脱亚健康状态了？是吧？你是以病而养，养了半年一年，你是不是可以摆脱化学药物的依赖，而实现你自身的营养调节，你那数字指标就在正常范围内，而不用承受药物副作用，而不用承受这个激素的依赖啊，是吧？那重病而养的朋友啊，一年住3次院5次院，你通过营养调理调了大半年，换季的时候是不是不用抢救了？调理2到3年，你的抢救次数减少，是不是离这个生命线更远了？ 啊，不用老这个抱这个病危了，是吧？所以这是有个改变变化过程啊。当然了，一人一方啊，是不是啊？哎，一人是一套方案，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是不是啊？不同的这个病理阶段，调理方案也是有变化的啊。所以这就需要一个大量的网络数据库啊，需要这个专家团的啊夜以继日的具体的指导，是不是啊？啊，你不像那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六个小时啊就得这个查一次房，血压这个呼吸是吧，体温啊几个小时就要传送一次数据，那是病危的检测，咱们这不需要啊。你就是再严重的也就是什么呢，咱们半个月做一次数据回访，是不是啊？哎，救命在医院，活命在家中啊。所以中医健康管理不是要给你治病啊，是让你五脏元气运转的更好啊，让你活得更自在，这么个过程啊。我们四季养生疗法的实施啊，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啊通过呢健康调理啊已经实现了身体的改观了。只不过呢这个调理啊可没有我们的功劳啊，都是人家按着健康论坛上学到的方案啊自己啊认真的去执行啊，自己自律的来督促啊，我们很多方面的服务没有跟得上，但是奇迹历历都是在目的，是不是啊？我给大家讲过这些养生而实现的叫奇迹，是吧？在旁人看来是奇迹，但是在咱们医务工作者，在咱们懂养生的人知道，就是改错的结果，是吧？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沈阳的25岁的女孩，那是08年的事了，是吧？高血糖，啊，高血糖，空腹血糖都20几，胰岛素打到108个单位，是吧？说老年人如果是这个血糖，早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年轻人呢啊仗着身体的底子厚啊还能工作呢啊还能值夜班呢，是不是啊？还能搞创作呢。哎，我一问，好家伙，每天早晨3-4点钟下班，是吧，回到家7-8点钟睡觉，睡到下午4-5点钟起来，是吧，完了晚上又去上班，是吧？你搞文艺创作的嘛，是吧？后来我说了，我说你是要命啊还是要事业啊，对不对？哎，你是要这个年轻的身体啊，你还是要那个高额的工资啊？啊，不是你这个病多难，是你这个生活方式违背阴阳之道，是吧？有悖五脏五行之理。哎，结果这个年轻人还真听得进去。哎，结果首先人采取的就是元气培固方案啊，我不干扰你用胰岛素，我也不干扰你那个医生用药，我们都不干涉，对不对？哎，我的健康管理法则就是，是吧？我们不抢功，是吧？也不邀功。更不是拿病人做实验啊，说为了证明我这套东西有没有效，你把你原来的药停了，是不是啊？你把你原来那个医生不用了，是吧？没那么狭隘啊，没那么狭隘。哎，我只是给你改变生活方式，是吧？我们没有任何药物啊，是不是啊？晚上告诉你啊，9点之前睡觉，是吧？早晨告诉你太阳出山之前起床。哎呀，刚开始啊改变起来很难啊，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是吧？早晨怎么也起不来啊，经历了大概半个月-1个月啊，才逐渐的这个能睡得着能起得来，这才调和阴阳。 是不是啊？完了喝什么？喝那个补元气的啊汤方啊。你看那个人血糖那么高，那么重，胰岛素108个单位，人瘦的骨瘦如柴啊，是吧？但是人还能工作啊，一到晚上就精神了，一到白天就蔫了。哎，后来改变过来，是吧？3个月，是吧？西医那个检测数据叫胰岛素抵抗，3个月健康管理、健康调理下来怎么的？胰岛素减到什么呢？50个单位，一半。说为什么要减？你再用它低血糖了，原来有抵抗，108个单位胰岛素真正起作用的也就是50个单位、45单位啊。你剩下那些怎么的？浪费了。但你原来你不打不够，它有抵抗啊。现在没有抵抗了，用到50多个单位胰岛素，什么原因呢？啊，有了元气，能够让你的外来药物啊进入五脏，是吧？是吧？养元气的，是吧？养脾脏的，是吧？养肾脏的，是吧？把那个肾功能不全也都逐渐恢复过来。所以养生不是治病，养生是活命啊，是让你的元气和五脏能活得更好。后来啊，连续2-3年吧，啊，每年母亲都打来电话，啊，问我说我那个女儿，啊，那个血糖高还能不能犯啦？我们胰岛素停了2年啦。我说你的女儿现在工作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啊？啊，哎，现在工作都是白天上班，晚上睡觉，是吧？啊，摆脱了胰岛素依赖，摘掉了这个血糖高的帽子，啊，人也长白了。长肉了，也结婚了，啊，准备要生孩子了。你看，所以人生啊，你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果，啊，你说我就要为事业牺牲我这个身体，啊，那得看你那个事业值不值，是不是啊？啊，你为国家做贡献了，啊，舍己为人，啊，舍己为国，啊，爱国主义值了。但你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钱，是吧？为了这个出个名，最后你落一身病，我感觉不值当，是吧？当然了，人与人的人生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啊。我这只代表我的个人的观点，是吧？所以啊，天底下没有疑难的病，啊，什么叫疑？疑是因为你不知方向，没摸到头绪。什么叫难？难是因为你不懂不会。所以啊，当遇到好多人来找我，是吧？啊，什么什么疑难的问题的时候，我总问他，啊，你和人家那个健康人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是吧？因为这个本身呢，健康出现了危机，身体出现了病症，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为再疑难的病症长在这个人的身上，而这个人的身上能长病和这个人就有关，那和这个人什么有关？吃什么样的饭，睡什么样的觉，走什么样的路，想什么样的事儿，是吧？我们说一句最极端的话，人死了是不是病就没了？是吧？你活着你能身体养出这样的病，那么就是你能造病的结果。所以医生啊，他会去寻找病因，是吧？通过仪器检查呀，通过这个什么病理分析呀，他只是认识到你病这个阶段。而养生不是治病，是吧？健康管理也不是治病，它是规范人的生活，是上医治未病，是防患于未然，是吧？所以先进发达的国家都把这个健康管理啊作为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的这么一个生活方式啊，或者一个这个生活调理的水平啊。而到了中国呢，啊，这个健康管理成了这个病人，是吧，恢复体能、恢复体力、恢复元气、恢复五脏的这个好像是这个什么妙方绝招了。你看，当正确的生活方式都让人另眼先看，都让人认为是奇怪的生活方式， 那就说明我们现在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确实出现了问题，确实出现了病态，是不是？所以啊，科学养生啊，全面的实现身体健康，中医健康管理学的落地啊，它只是我们把传统文化，把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啊，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科学教育罢了，是不是啊？提高全面的健康素质罢了啊。所以正确的生活行为它造健康，错误的生活行为它造疾病。你说我还没得呢，是因为你元气比较足，你那元气啊还没浪费掉，还没到底儿呢，是吧？所以啊，吃一堑长一智啊，对不对？那么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参与到咱们的中医健康管理学当中来啊，用正确的生活方式造我们健康幸福啊颐养天年的生活。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举例说明的是人的糖代谢紊乱，尤其是顽固的糖代谢紊乱和人的起居作息之间的关系。西方医学呢把这个叫新陈代谢，是吧？是一个除故纳新的过程。那么人体啊，身体当中呢有三大能源物质，糖、蛋白质、脂肪。那么这个糖啊是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能源物质，是吧？你吃东西啊，马上人的血糖就要升高，那么人体呢就会产生保护性的反射啊，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把过多的血糖转换成糖原储存在肝脏。那人不能一天不停的24小时老吃饭呢，所以当体内你不吃饭哦，你运动消耗，或者你工作，或者你啊神经过度紧张，出现能量消耗过大的时候，你血当中的糖量，提供能量的这个糖血糖不够高了，那这时候呢储存于肝脏的糖原拿出来分解，就像蓄电池放电一样，这就是人的一个糖代谢。当然了，血糖代谢紊乱跟人的饮食啊，暴饮暴食，饮食结构，对不对？跟人的这个什么呢运动啊，你过度劳累，糖的消耗过大，肝脏的受损过于严重，糖原分解过多，储备不够，低血糖，这都有关系。而我们呢给大家侧重讲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起居对糖代谢的影响。什么意思？刚才说了半天，说的是这个糖的储备和糖的利用，这个叫限时限报。你光知道你有个糖代谢系统，但你其不知这个系统，这个车它是个新车，你买了就能开，你那车老是新的吗？是吧？为什么年轻人会提前得老年病啊？是吧？为什么有的新车，是吧，直接就把车出了重大事故，开报废了？所以车这东西是不但会开，还会修。而人呢，你那元气省着用，你是一生健康，无病无灾的，是吧？你年轻的时候，你仗着你元气是满罐子的，你拼命造，结果元气大耗。而这个大耗，你那个饮食啊、运动啊、心理啊， 啊，那些还是只是影响五脏功能，而阴阳颠倒，哎，就是你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这种昼夜颠倒、阴阳错乱的生活，它对人体的物质代谢伤害是最大的，是吧？那么糖代谢紊乱，那人的三大能源物质除了糖还有什么呢？还有脂肪，还有蛋白质，是吧？人的生命结构就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是吧？我们的肌肉，是吧？这都是蛋白质构成的，啊，我们的脂肪，啊，是人的能量的一个储备。当然了，人的身体结构还需要什么矿物盐，我们的骨骼构架嘛，对不对？还需要微量元素啊，我们的神经系统它的营养啊。而三大能源就是这三样，糖、蛋白质、脂肪。那么脂肪的代谢，你看近些年来脂肪肝特别多，是吧？有人就做过这样的科学调查啊，大中城市啊，夜生活越晚，或者换而言之啊，现在说这城市越发达，文明程度越高啊，睡得越晚，起得越晚，哎，结果呢脂肪肝发病率就特别高。开始啊，科学家们只认为这个脂肪肝呢是吃得好了，动得少了，是不是？哎，后来发现呢，哎，不单是饮食结构的影响啊，更主要的是什么呢？人体自身的代谢，是吧？又涉及到了这个什么呢？阴阳颠倒，该睡的时候不睡，该起的时候不起，导致代谢紊乱。另外，现在人有的人他还知道去运动，是吧？那有的人干脆就选择了什么呢？吃跑肚拉稀的药，啊，甚至有的人极端的去抽脂。那么在这儿一定要提醒大家啊，西医当中啊，把脂肪只是当成了人的一个能量物质的储备，而中医呢，把这脂肪啊称之为精。啊，人有三宝，精、气、神。精呢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基础，是吧？人这个精呢有液态的，哈哈，有液态的，是吧？我们的血液呀，我们的唾液呀，是吧？我们的组织液、细胞液，是不是啊？哎，有固态的，是吧？我们的骨头，是吧？我们的骨头，我们的肌肉，啊，瘦的皮包骨头，消耗类疾病，耗伤肾精，怎么着？那人都瘦脱相了，哎，这固态的，是吧？还有什么？我们的脂肪啊，皮下脂肪，啊。你看那个重病病人为什么要打脂肪乳啊？啊，就是因为你消耗过多肾精，啊，你吸收的远远小于你消耗掉的，所以最后人是灯枯油竭嘛，啊。那这肾精呢，还有什么呢？介于固液之间的，啊，固态和液态之间的什么？啊，我们的这个脊髓和我们的脑髓。啊，它是也是人的肾精的存在的方式，啊，也是人体的宝贵之精，是吧？啊，所以说你看那个临床上那个很难康复那个病症，